位于朝鲜解放71周年马里普罗格里学校和尼日利亚阿基特林罗高黎中心分别在8月8号和9号举行了阅读会和电影欣赏会。会上发言者称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业绩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不朽业绩，说金日成同志展开浴血的抗日大战，解放朝鲜，揭开了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新时代，而金正日同志高举先进旗帜，领导反帝反美斗争和社会主义维护战，取得了胜利。